利普修达特联合军的根据地秃鹰之城，直径大约45公里，收容了舰艇16000艘，主炮印 X 光束的火力达到7亿4000万个百万瓦，威力之大足以比美伊希伦要塞。虽然伊希伦要塞已经被同盟军攻下，不过它仍旧是帝国境内最大最强的军事要塞。 从首都星奥丁到秃鹰之城的航路上设置9个军事据点，在各个据点集结重兵，这么一来的话，那个金发小子想接二连三攻下9个要塞，至少也会消耗一些战力。到时候我们就可以从秃鹰之城出击，一举歼灭他们。 哦，是吗？这个提议真了不起啊。 没错没错，太好了。 梅尔卡兹指挥官，你有其他的意见吗？ 我认为罗格兰侯爵不见得会照我们所想的一个一个攻击这9个地点，不过对敌人来说，只要截断我军连接各据点的航路，扰乱我们的补给和通信，就足以瘫痪我们。如果敌军进一步攻击秃鹰之城的话，光就兵力分散这一点来说，对我军就大大不利了。 那你认为我们该怎么做才好呢？ 应该让9个军事据点保留侦察跟联络的功能，而实战的功能完全集中在秃鹰之城。 你的意思是要把金发小子引到秃鹰之城一决死战？强敌远道而来，趁着他们还没有恢复疲劳，然后给予致命的一击，是吗？ 我就是这个意思。 我还有一项更有效的办法。 你到底有什么办法，史塔丁指挥官？ 我想稍微修改一下梅尔卡兹总司令的办法。除了把金发小子引到秃鹰之城外，我们还可以组织特别行动队进攻兵力比较单薄的奥丁，到时候皇上就在我们的掌握之中了。 原来如此， 太精彩了。史塔丁指挥官的提案实在太精彩，太了不起了，我兰斯伯伯爵简直佩服得五体投地。不过谁来负责指挥这支特别行动队？这可是了不起的荣誉跟责任哦。 令我舒奈德的不明白，为什么罗格兰侯爵会那么放心地离开奥丁呢？这一点只要一想到就会让我非常担心啊。 现在不是讨论战略或战术的时候。 就算是这样好了，为什么会突然决定出兵呢？不够实际的史塔丁指挥官，再加上指挥成血气之勇的年轻贵族，绝对不是罗格兰侯爵的对手。你们会这么做难道是另有目的？我真是搞不懂啊。 我看我再怎么说他们也不会明白的。 米达，你以前上士官学校的时候，史塔丁曾经教过你战术学吧？ 是这样没错，怎么了吗？ 那帮贵族，那批叛军第一支部队就是史塔丁领军，好像想小打一场试试我们的实力。 哦，他终于上战场了。 怎么样，能赢他吗？ 史塔丁教官学问非常的好，每次只要一碰到事实跟理论对立的时候，他通常会优先考虑理论，而我们这些当学生的都叫他做爱讲歪理的史塔丁呢。 好吧，我现在命令你，你马上率领舰队前往雅尔提纳星域，跟你从前的教官一决胜负，在我赶到之前尽管跟他一战，到底怎么打你自己决定。 遵命。军人最值得骄傲的就是第一仗，元帅既然赐给我这么大的荣誉，我绝对不会辜负罗格兰元帅的期待，我一定会打赢这第一场仗，挫挫敌军的士气。 是。 多罗森，马上准备600万个自动追踪水雷，务必要做到到处都布满了水雷。 是。 是吗？帝国方面已经开始动兵了。 是，双方第一仗正要在雅尔提纳星域开打，今天应该是第三天了，我看战争应该开始了。 史塔丁指挥官，我们已经跟敌军对峙三天了，你到底还在等什么？为什么不开战呢？ 敌军指挥官密达号称疾风之狼，此人向来以攻击迅速出名，所以才会得到疾风之狼的名号。现在他一动也不动，其中必有问题，我们最好不要轻举妄动。 报告指挥官，我拦截到敌军的通信，敌军现在按兵不动，好像是为了等候罗格兰侯爵大军到达。根据研判，敌军好像打算等大军集结之后，以压倒性的军力来击垮我们。 你说什么？指挥官，你这么犹豫不决，对我们只会越来越不利的。 我们应该趁着敌军大队还没有到达这里，先发制人才对啊。 不行，先等一等，这么容易就拦截到对方的通信，你们不觉得很可疑吗？这可能是敌军故意散布的假消息。 你说什么？这一点不就可以证明敌军他们为什么按兵不动吗？ 不过我还是觉得 指挥官这么优柔寡断太让我惊讶了。 这已经不叫谨慎了，这应该叫疑神疑鬼了吗？ 指挥官，我们的目的是先打一仗，这么做既可以知道敌军的实力，又可以打击对方的士气，你这样老是按兵不动，根本一点收获也不会有的。 对啊， 没错没错， 说的 没错。 指挥官，我主张我们应该主动出击，我求求你。 那好。 哦， 只不过你们一定要听从指挥才行。 这一点没问题，你打算要怎么打呢？ 首先分成两支部队，分别从左右方绕过水雷区，当左翼部队跟敌军全面冲突的时候，右翼部队趁机绕到敌军的背后，从后方跟侧面把敌军赶进水雷区当中。 这样啊， 左翼部队我来率领，右翼部队就由希尔德斯伯爵你来指挥吧。 我明白了。 指挥官，敌军有动静了。 嗯，敌军果然中计了。 是飞弹，在岭中方向。 继续攻击，千万不要放松，别给敌军反击的机会，务必要一举歼灭他们。 总不能够老是让他们跟我们留在同一个空域里吧？看样子他们好像认为民众会继续保持沉默，任由这些贵族们糟蹋。我一定要这些贵族的笨儿子好看。好了，现在全速绕过水雷区，从背后袭击残余的特别行动队。 背后出现敌军。 背后居然有这种事，敌军应该在前方才对啊。 难道是敌军总队吗？ 不会这么快就赶到，到底联络上希尔德斯的部队了没有？ 干扰太多了，没办法联络上。 糟糕，敌军逼近了。上将，紧下领域防背后受敌。上将， 我的胃不行了，马上撤退。 敌军已经落荒而逃，没有必要继续追赶。 像他们那种部队根本就不是我们的对手嘛。 拜耶兰，绝对不能够轻敌，战争才刚刚开始而已。 是。 你说什么？史塔丁打了败仗？ 是，史塔丁指挥官已经撤退到林顿堡了，包括希尔德斯伯爵在内，全军已经有七成左右伤亡，损失惨重。 希尔德斯伯爵太惨 了。史塔丁这个家伙简直一点用也没有。 密达指挥官，你果然充分发挥了疾风之狼的威力啊。 元帅过奖了，只不过是一点雕虫小技，不过要回收这一次用过的水雷可就让人头痛了。 对了，我听说史塔丁他逃到林顿堡去了，是不是？ 是这样没错，属下失职让史塔丁给跑了。 史塔丁跑就跑了，无所谓了，不过林顿堡不收回来终究是一个麻烦，干脆趁这个机会攻下他， 就当作是进攻秃鹰之城的桥头堡吧。 如果想要攻下这个连盾堡，最实际有效的办法就是夺取它中心部位的核融合炉。为了以最近距离从外壁到达这个核融合炉，首先必须以肉搏战突破这第六通路。 你答，罗塔尔，我知道你们两位是陆地战无出其右的勇者，就由你们两位负责指挥进攻部队。 遵命。 不过可别太大意，第六通路由奥里莎负责防守。 你说奥里莎一级上将，就是那个装甲直弹兵总监， 是那个土匪吗？ 快上！ 发现我方军队，暂停射击。 舰队从那个破洞开进去，那是敌军炮台的死角。 全军注意，直接展开登陆战。进行得很顺利， 接下来就麻烦了。要是一对一作战中碰到奥里莎的话，你会怎么做呢？ 那就只有加速逃走了。 我跟你的看法一样，这个家伙天生是一个杀人魔，我看最好不要跟他正面杠上，否则的话不堪设想。 不过怎么好意思开口要部署逃呢？ 到底搞什么鬼，还不给我滚。 继续前进。 可恶的家伙，今天别想活着回去。 第二队突进，不惜任何代价，一定要确保第六通路。 你们这些平民，就算来的再多，只不过是增加几具尸体而已。混蛋还想逃啊？没用的胆小鬼的军队，原来不过如此而已。 报告，我们已经尝试过八次突袭了。为了奥里莎一个人，我们现在也只好全军撤退了。 那个奥里莎是个勇士，只可惜还活在石器时代。让他死得漂亮一点，才不会辜负他的勇敢。 是。 等一下。 什么事，欧贝泰？ 我想请元帅毫发无伤地把奥里莎抓回来，我想留下他，以后一定会有用。 你是想告诉我这个固执的家伙以后会对我有用是吗？ 元帅不必担心他的忠诚度。 你还想帮他洗脑？ 我不会做这么无聊的事情，不过请您相信我，我想利用他让那些贵族们互相猜忌。 那好吧，这件事情交给你办。 警法小子，透过电视也无所谓，你有勇气看清楚我的长相吗？你这种少不经事的小鬼，只是因为运气好，不过立那么一点小功劳而已，就自以为了不起，居然胆大包天，妄想把持朝政，你算老几啊？你这个辜负皇上洪恩的叛徒，不要脸的卑鄙小人，凭着你姐姐的美色诱惑皇上，你这小子居然想一步当天，真是令我恶心啊！ 罗塔尔，你答。 是。 马上把这个下流的混蛋给我抓来，记得，我要抓活的，砍断他的手脚无所谓，不过绝不能杀他，我要亲手撕碎他那张烂嘴，赶快去办。 是。 啊，这可是个难题。 是啊，真是没想到罗格兰侯爵原来也那么情绪化。 嗯，准备好了没有？ 是，我看应该差不多了。 那么就帮我准备装甲服，我要两套。 难道说两位指挥官打算要亲自上阵吗？ 我们来做诱饵，这么做是为了让陷阱更加的吸引人。 但是你们是指挥官啊。 我们两个都是上将。 奥里莎这个恶魔，他是一级上将，上将对上将才叫棋逢敌手。 臭小子，如果你有种的话就赶快出来见老子吧，难道你想一辈子都躲在姐姐的裙子底下吗？你这个懦夫， 你这个土匪的样子还真唬人呢。 要对付你这种角色，用不着罗格兰侯爵亲自动手， 有我们两个人奉陪，你就可以心满意足地下地狱了。 哦，口气这么大，我还以为是谁呢，原来是海特罗米亚的罗塔尔跟疾风之狼敏达，太有趣了。你们是有那么一点本事，不过未必能赢得了我。 不试试看又怎么会知道呢？今天我来教教你，光会吹牛不算真本事。 死家伙，居然还讲大话。 奥里莎已经抓到了，其余的只不过是小喽啰，全军继续前进。要抓猛兽最要紧的是先布好陷阱，这种陷阱已经是老套了，不过用来对付你这种头脑简单的家伙绰绰有余。 你是个卑鄙的小人。 你这是在赞美我吗？ 贵族联合军失去奥里莎之后很快就投降了，接下来连顿堡要塞也被攻了下来，到处血流成河。你说什么？要我别杀他？ 没错，杀他很容易，这个家伙根本不怕死。不过元帅，如果你杀了他，他马上就会被当成黄金树王朝的殉国英雄，那只会让他的声望更高，这应该不是元帅你本来的目的吧。 不过这个家伙杀了我们多少士兵你知道吗？我个人认为不能再让他活下去，应该马上处以极刑。 我赞成。 我已经说过了，这个人留着还有用呢。 你想怎么样？ 罗格兰侯爵宽大为怀，虽然你是敌军一级上将，不过他对你的勇猛善战非常佩服，所以他打算放了你，让你有机会再上战场。 哼，这小子居然这么天真，他以为这么做我就会感激他吗？好吧，既然这样，我就回秃鹰之城等他，下次我会要这个金发小子的命。 要怎么做随便你，我们帮你准备好船了，你想到秃鹰之城或其他任何地方都可以。哼， 实在太没趣了。 是啊。 你们这是干什么？ 你就是那个在连顿堡奋勇抗敌的一级上将奥里莎是吧？ 你说什么？难道你不认得我了？ 我只是想确认一下罢了。布朗维克公爵正在等着你，这边请。 恭喜你平安生还了，奥里莎。 你说什么？ 你本来是大家的统帅，现在所有士兵都被处决，你为什么还能活下来？ 都被处决了。 你可以一个人活着回来，那是因为你背叛了我们，你把你的良知卖给了那个臭小子吧？你是不是答应过他们要把我的脑袋带回去给他？ 陷阱，这根本是陷阱，难道你看不出来吗，笨蛋？陷阱，这是陷阱！ 打死他，给我打死他！ 先别开枪。 你这个叛徒， 奥里莎，他真的会背叛我们吗？ 什么？ 没什么。对了，这件事情公爵打算怎么处理？我是说奥里莎的死因该怎么解释？ 这种事情掩饰也没用，马上通令全军，就说奥里莎因为背叛我军已经被处以极刑，我们绝不容许叛徒存在。 别露出这种死不瞑目的表情吧。其实我自己也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，今天的死或许明天还得感谢老天爷呢。 奥里莎被他们自己的人给杀了， 而且是以叛徒的罪名被屠杀的。 一级上将奥里莎是贵族里最痛恨金发小子的一个，不过这件事给贵族联合军带来了很大的伤害。到底有什么人到最后都不会成为叛徒呢？贵族们相互间开始对别人产生了不安和猜忌。 杨舰队即将在德里亚星域与第十一舰队对决。另外，在海尼塞这边，以杰西卡为中心，一些反对政变的市民所组成的团体也召开了会议。下一集《银河英雄传说：德里亚星域会战》， 银河的历史又掀开了新的一页。